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山背影墙，毡房里的蝉声他抵了刀门，再饮几杯桂花酒，似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耍悠远，唯一广播伴耳边。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六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5度，早晨东部南部地区有雾，能见度较差，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白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体感比较舒适，适宜开展户外活动，早晚有些凉意，请注意添衣防感冒。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风2级转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6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白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车险同仁保，爱车放心开，车辆抛锚趴窝，轮胎爆裂，电瓶没电，坠入深沟，别担心，拨打人保24小时客服电话95518，我们随时待命为您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听众朋友，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目前呢，机场高速进京方向的副路段交通正在恢复当中，然后京藏高速的进京方向西三旗出口有事故，后车注意避让。东五环的五方桥北侧南向北方向有事故，后车小心。北京交通广播和北京文艺广播共同祝您行车安全。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Hello，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早上好，朋友们，我是苗山。 哎呀哈，终于又盼来了一个女人的声音哈， 是不是一天的心情从此就开始好起来了呢？ 尤其我们收音机前的各种光棍啊，就开始 给你的生活加点糖。 哎。各位啊，今天早上由我和苗山一起陪伴着大家在路上，那咱们今天早上聊点什么呢？马上就是十一假期了， 对，假期即将来到， 对， 终于可以出去耍了。 哎呀，这个假期临近啊，所以我们今天问问大家，各位有什么样子的出行安排，或者是就是假期计划没有？ 对， 哎，十一你准备怎么过？就是这个假期。 对，9月20号了，您现在要是不计划，那估计来不及了。 另外还有一些人家可能直接就已经22号就走了。 哦，提前请假， 提前请假 长的， 就是休一个半年的长假，人就已经开始了啊。对，所以大家啊，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各位啊，咱们一起聊一聊您的假期安排。然后呢，这个我们也大家借鉴一下，因为说实话，最近啊，我也挺愁。哎呀，这十一，你说这长假吧， 去远的近的都堵， 嗯， 是吧？ 对。 那到底怎么过呢？ 决定留在北京。 怎么安排呢？ 趴被窝里是不是？ 哎，就直接欣赏一下被窝里的风景。哎，好，就是看看枕头啊、床单什么的就可以了啊。来，接下来时间呢，一上来我们就收到了一位听众发过来的一个问题啊。 啊， 怡然自得说了，今儿是我和我老公过生日，求祝福。哎，我们俩加起来呀92岁，你们猜一猜我俩各自几岁呀？哎，祝老人孩子健康平安，谢谢。首先祝您俩这个跟老公两个人生日快乐。 哇， 两个人一起过 生 日 同一天生日是不是？或者是前后脚？ 对，所以啊咱们猜一猜，你看他两个人加起来92岁， 嗯， 我猜啊发我们微信这个怡然自得今年肯定20岁，老公70，哎，哎， 我觉得你，我觉得你猜的特别有逻辑性， 哎，是不是？ 对， 嗯，怡然自得，你就告诉我是还是不是？但是啊，我觉得他既然让我们猜，那个刚才开玩笑，但他让我们猜，然后两个人加起来又是92岁，那我觉得他俩是不是同岁？就是92除以2是多少？ 46。呀，每次算数学的时候都得含糊， 每次都是46。 哟，如果要是 真是同年 同 月 同 日生，哇，那就不得了了，是不是？哎，这个大家啊，这个那个一会儿那个怡然自得给我们回一个，看看我们有没有猜对。 对，赶紧告诉我们标准答案是什么。 嗯，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继续为您说新闻，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 地铁，哎，你先来， 你先说，你先， 哎呀，那我就 先 来 了。 地铁全年客流高峰期将至， 还有北京两节期间严查哄抬房租， 租赁式住房装修技术规章对这个装修污染问题做出了明确的规范， 还有本月29号开始高铁常温炼盒饭停止使用。好的，接下来的时间请听详细内容。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的，先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晚上了，嗨，这个今天早上听我们直播的朋友们啊，然后尤其跟我们互动的朋友是有奖品的。哎，本节目奖品是由中国网球公开赛提供的莲花球场球票2张，吃喝玩乐尽在中国网球公开赛，让您的黄金周与众不同。9月29号到10月7号北京国家网球中心，去现场就现在。各位，如果你想要拿到我们的球票的话，你可以在我们的互动内容后面加上自己的手机号，我们就知道啊您是要奖品的，然后一会儿我们会进行抽取。先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中秋国庆假期将迎来地铁全年客流高峰期，预计旅游休闲、探亲访友客流增加，机场、火车站、交通枢纽周边场站以及城市中心区换乘车站客流量在节前节日期间呢以及后期啊都会有所增长。为此呢，铁路部门将会采取相应的措施，保障乘客出行安全安全出行。 没错，9月21号、9月30号两天的客流高峰时段呢，重点车站将会现有岗位人员的基础上会增加人员力量，确保这个售票啊、补票室还有闸机群啊，还有通道口等关键的位置没有乘客滞留。 嗯，另外1号线天安门东、天安门西站将会密切关注升旗后客流集中进站的情况，适时采取导流措施。 国庆节这个假期期间呢，国家网球中心每晚都会有比赛。8号线、10号线林翠桥站还有北土城站在集中疏散客流，短时间可能会骤增。 哎， 所以将会合理的安排两站的工作人员。 哎， 必要的时候也会采取限流或者加开临客等措施。 哎，各位领导，50啊，他刚才读错了，他骤增，啊，发音发错了。哎， 不是改了吗？ 再来看一下啊，14号线东段讲台站等景点、艺术区周边车站及相关商圈商场周边车站在假期客流较多，将根据客流采用双休时刻表组织行车。 这个四号线西直门站、北京南站还有北宫门站、圆明园站预计节假日期间的客流将会增大，其中这个动物园站上午的9点到中午12点出站的乘客是比较多的，乘客可以选择错峰出行，避开客流高峰的时段，同时建议携带婴儿车的乘客尽量啊从动物园站的 A 口处的直梯出站，这样比较方便您出来。 另外再来跟您说一下，中秋国庆即将来临，今年双节期间除了北京市机动车不限行以外，非北京市进京载客汽车也将不限行。那据市交管局通知，2018年9月22号到9月24号期间，2018年9月29号至10月7号期间，将对北京市机动车和非机动车进京载客汽车交通管理措施进行调整，其中北京市机动车不受工作日高峰时段区域限行交通管理措施的限制，同时非北京市进京载客汽车不受7点到9点、15点到20点禁止在五环路（含五环路以内）道路行驶和9时至17时按车牌尾号区域限行交通管理措施的限制，也就是都不限了啊。 对，反正这个日期您记好，是9月29号到10月7号期间。哎，这还挺长的，挺棒。了解一下，在京城的西北部建成现在已经有100多年的清河火车站将会成为历史，代替它的将是一座全新升级的清河站。清河站呢将实现高铁、地铁、公交车、出租车、私家车这个之间啊一站式零换乘，这一站呢也将成为北京为数不多的配有3条地铁线的火车站。按照计划呢，清河站下个月封顶，明年11月底交付使用。 另外再来关注一下，经过住建部批准，租赁式住房装修技术规程已经开始起草，预计明年上半年发布。那这份标准将会对于目前长租公寓、民宿短租和共享办公空间的装修技术形成统一的行业标准。 由北京市商务委主办的第二期2018北京老年消费月活动昨天正式启动，活动呢将持续到10月17号，期间呢近200家企业将会开展促销、体验试用等活动，为老年消费者带来多元化的消费服务和体验。这活动期间啊，北京老年用品展示中心还有朝年老年用品展示中心这两个大型的老年用品展示中心将推出老年专用产品的展示促销，还有一些什么各种克隆、各种商场，还有市内很多大型的商场、超市是啊，购物中心都会推出打折让利活动，到时候大家关注一下。 好。来看看啊，刚才我们说到的怡然自得不是发过来了，说让他猜猜他们两个多大吗？ 啊，结果呢？ 哎呀，他说啊，太开心了，我就是20，老公就是72。没有没有没有，人说了啊，这个我们两个啊，一天还是同学，一个45，一个46。哎，这不对啊，那这是91吧？是我数学不好，还是你是？对， 我数学没问题， 对吧？91，怡然自得。就由于听我们节目太久，数学也变得不好了、啊， 是不是秀逗了？ 他说一直在送姑娘上学路上听你们节目，陪伴3年了，改了时间之后呢，听得更完整。再陪伴1年，明年高考了，辛苦的路上听你们的节目，开心快乐，谢谢哦。那也就是咱闺女也一直都听着我们的节目 长大的。 这我跟你说，就咱闺女就听咱我们的节目长大的啊，就高考我跟你说不过700，你过来找我们啊。 你跟别人不一样你知道吗？底蕴不一样你知道吗？ 好，来来，再来看看其他朋友们的十一假期计划啊。 哎，我就是由内而外散发的心情，就是从今年加入这个节目组开始，我没有学什么别的，就行 了，学会了无耻。 哎呀，这个波波先生就说了，假期准备好了，30本书，好好充实自己吧。 你看看人家，一个30本书，我天，哎，苗山，你读30本书得用多长时间？ 10年。 这个我们是不是得向人家学习？ 但是真的应该经常看一看。反正我吧，为了强迫自己看，我有时候还是会在这个枕头边放一本的。 嗯， 尽管可能进度有点慢，但是我觉得偶尔有时间看看，睡觉前还是很好的。 哎， 总比玩手机强吧？ 是，你就放枕头边，每天看两页，看两字儿、 啊， 看两个字儿，看两个字儿。 没有那个书的话，枕头不够高呀。 啊、哦。 这个高音送给你 啊，来看一下这个，还有抱抱兰说了，11第一天在家休息吃螃蟹，已经预定了，本来等你们送，算了吧，我还是自己买吧。是这样，还有朋友鱼也是问我们这个螃蟹什么时候送。是这样，我们把所有的名单都已经报上去了，到时候呢商家会联系大家，我们也会催促一下他们啊、这个按时完成程度啊。然后他说11在家吃螃蟹啊，吃横了以后呢，第二天就出发啊，带着父母和姐姐一家去承德方向找个酒店泡2天，然后呢吃吃喝喝，回来的路上呢在昌平再找个酒店再泡个2-3天，哎，吃吃喝喝，然后呢就回家，哎，元气满满的开始10月份的工作学习。我要求票。你这等于说泡完了以后还要再看2球是吧？ 对，我就说他这个短信内容相当之丰富啊。 哎呦， 后头还不忘关键词儿。 哎，好，挺好，挺好的。他的就是，但是你有没有查一查这个这2天酒店啊？ 我其实也想说，你这个想法得提前计划，不然这个期间你要限定这个酒店，尤其是带温泉的那种。 哦，已经真的，我前2天已经查了，没有下来3000-5000呢，我跟你讲。 就还是被窝里便宜。 哎呦，还是看看被窝里的床单被罩。 iCat 就说了、哎、啊， 你先说。 他说那个刚才我念那个闸机，就是闸口的闸啊，地铁站的闸机前、他说由于你给我心里的印象一直是吃货、所以我脑子里直接跳转到就是炸鸡块的那个炸鸡 配啤酒那个是吧。来，那个其实我刚才想说什么呢，我们的听众啊那天给我发过来一个，就是他的院子，哎，我当时还说你家院子有什么好玩的，你把你家院子照片发过来一看，嚯，人家院子真 那个大院子， 不是，人家院子弄得很艺术， 哇， 这就是 精致、 哎、他是这样，他那桌子上面啊整个有那种就是假山、 哦、 桌子上面有假山绿地，然后呢盆栽盆景，然后周围一群人围着这个桌子吃东西， 你知道吗？这个带出来的信息是什么？ 是什么？ 他出不了远门。你知道，因为我妈就整一堆这个。 哦。 我妈每次但凡去北戴河3天，这堆东西我都得扛到楼底下，跟人家求您给您送您一块，你看我蒸了一锅包子，您尝尝。 啊、 另外，您帮我每天给假山石浇浇水。 明白了啊，好，当然我们说，如果大家真的没地儿去，咱们就实在不行，咱们就去咱听众家里玩。哎。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为您说新闻，欢迎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说一说您的十一假期安排。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热点消息啊。本月29号开始，高铁的常温链盒饭将会停止使用。 嗯， 9月8号的这个 J505 次列车上， 应该叫高505次列车上，有旅客发现他们购买的常温链盒饭没变，吃了之后上吐下泻。那该没变盒饭呢，由上海新城食品有限公司生产，广州动车餐饮有限公司采购并销售给旅客。国务院督查组高度重视北京开往武汉高铁盒饭供应发霉一事，连日来呢，国务院第五督查组先后到京铁列车服务有限公司、12306客户服务中心以及北京西站等地进行实地督查，并与铁路总公司部门负责人进行座谈，力促问题的解决。 17号的时候，督查组与铁路总公司进行了部门的座谈。国务院第五督查组的副组长吴胜光就指出啊，高铁已经成为人们重要的出行工具，高铁盒饭问题备受社会关注。此外呢，国务院大督查就是瞄准了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堵点还有这个瓶颈的问题，督促有关部门举一反三，厉行厉改，加快完善政策措施，积极回应社会关切。 那跟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目前啊，动车组供餐以冷链为主，以预包装常温链为应急准备。冷链盒饭呢，是由铁路或者是地方动车供餐基地企业加工，保质期72小时，储运温度在0摄氏度至10摄氏度，超过保质期的未销售盒饭统一收回处理。那常温链盒饭呢，是工业化集中加工生产，实行高温高压冲淡密封操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 据这个有关人士这个表示啊，常温链盒饭采取了罐头生产的工艺，正常状态，这个正常状态是安全的。这食品安全风险控制点呢，在于防止包装这个容器破损而导致的霉变。而冷链的盒饭也是强化过程控制，盯紧食材的采购，还有生产加工、包装入库，还有物流配送、全程温控等关键的环节，最重要就是守好安全的底线。 据铁路总公司有关负责人透露说，由于常温链盒饭啊，储运时间长，容易发生包装容器破损、造成霉变等影响食品安全的问题。那自今年9月29号开始，全国铁路将会停止使用常温链盒饭，下一步将会完善相关制度，强化全链条的管控。好，再来关注这个中秋国庆期间房租的这个问题。 对，中秋国庆将至，为规范市场的价格秩序，昨天呢，北京市发改委就下发通知，北京将从9月21号也就是明天开始，一直到10月7号开展两节期间市场价格检查巡查，其中9月27号将会是全市的统一检查日。国有景区变相提高门票的情况，还有商业区停车收费纠纷、电商虚构原价等行为，都将是这次价格检查的重点对象。除此之外呢，由于此前北京房租这个租房市场出现了乱象，为防止房租价格哄抬，两节期间呢，租房市场也将重点被盯上。 哎，这盯得好，盯得好，就应该盯一盯啊！这个确实是我们前两天查了一下，好贵的了。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和我们来互动交流，说一说这个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十一期间您的出行安排。 好的，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早上和大家保持互动，我们聊的话题说的是这个十一假期安排啊。如果您跟我们互动，在互动内容后面加上手机号，就有可能会获得我们的奖品。本节目奖品由中国网球公开赛提供的莲花球场球票2张，吃喝玩乐尽在中国网球公开赛，让您的黄金周与众不同。9月29号到10月7号，北京国家网球中心，去现场就现在。来看看都有哪些朋友和我们在互动。 我一听着送奖就热血喷张啊。 哦呦。 哎呀。我可是老网球迷啊。 哎呦。 从6年级喜欢张德培。 哎呦。 后来就停滞了。 哎呦。就一直停留在6年级的水平。 哎呀，6年级为了看一场北京沙龙网球公开赛，那是辗转了3趟公交车才去。后来长大了才知道有一辆公共汽车直达。 那好。来看看这个一串糖葫芦就说了啊，这个老公去厩门出差了，要去3年，孩子刚9个月，从我怀孕到现在就没有任何娱乐活动，十一也是带孩子，要能来2张票，我就让老公请假回来陪我好好休息2天。哎呦，你说他都已经说成这样了，你呦，你这是戳我的心呢，你这个 戳他的痛点 是不是，你这个哎呀，要不然你去厦门玩2天吧。 还真未必买得上票现在。 哎呀真是。我们看一看，我们一会儿看一下啊。 丫头就说了，我的十一假期那必须得充实的。 嗯。 为啥呢？因为我得看娃呀。所以是痛并快乐着嘛。 嗯。这是很多其实可能妈妈的这个常态啊。 对。尤其我听说这个十一假期之前，也就是这1-2周的时间、 嗯、 又有一批新妈妈出现了。 哦。就是进入生娃高峰了吗？ 对啊，这同事里也有一个刚刚生了吧、 哦、谁 能说吗 谁哎呀好算了吧说一说建说了， 就是老放歌那台的某一个同志嘛。 哦，建说了啊，两位早上好，大帅，我建议你啊，十一假期可以去北戴河玩，你别叫唤啊，北戴河在啊，什么叫我别叫唤，北戴河在5、11去非常好，除了不能下海，别的都比暑期去强多了，没那么多人，还有海鲜，如果天气晴好，景色也非常宜人，你如果带着女朋友去挺浪漫的。嗯、啊，以前没小孩的时候我跟我老公5、11假期一转去那儿。 对，你知道因为高速现在修得特别好，开车呀、啊嗯、是门对门3个小时整。 我上次开车去过一次北戴河，但是回来的时候会有点堵。 欢迎来到我们中国的夏威夷北戴河。 哎， 我记得你知道咱们有一个同事当时就跟他那个闺女， 嗯， 才6、7岁，他就说， 嗯， 闺女呀、啊 嗯， 记得现在呢，爸爸带你来了中国的夏威夷北戴河。 哦， 长大之后长出息了，一定要带爸爸去美国的北戴河夏威夷哦。 孩子就是这么被骗大的。 哎呀， 你再看看其他的啊。 这个摩草就说了，假期嘛，肯定就是逛吃逛吃逛吃，不出门，省得堵车，就在家里蹲标。 哎， 跟你是一个类型啊。 我觉得真是啊。 这个迷途不知返就说了，十一出游哪哪都是人吧，估计、 嗯、 不如在家里每天睡到自然醒。 嗯、 想出去玩呢，就得用年假。 嗯、 我不要票，请问还有螃蟹吗？螃蟹也是票 啊。这个送完了啊，再来看看。还有那个 CC 说了，过节安排那首先就得家庭聚会啊，爸妈公婆年龄都大了，最开心的就是亲友们欢聚一起，今年我学会了做月饼。 嚯、 哦、哎呀， 这棒了。 对，然后10月5号和先生去欧洲旅行，度过我们结婚21周年的纪念日。 哇，浪漫， 特别棒啊，你看人家这小日子安排的。哎呀，好羡慕。接下来时间放点广告挣点钱。 还可以边贷边赚， 你没听错，广发银行房贷客户签约加多好房贷理财，可灵活运用自有资金，等于节省部分贷款利息呢。 广发银行加多好，给您稳稳的幸福，详询广发银行各网点。 古壁香油历久弥香，北京老字号，京城老味道，传承数十载，安全又健康，古壁香油精良出品。 全新一代朗逸2厢动感登场，搭载 1.2TSI 和 1.4TSI 高功率发动机，更有大尺寸全景天窗和灵活百变空间，理想生活更进一步。上汽大众4008201111。 十年， 力部更好。 力部英语，十年更好。 We the first sleep, join us. 花茶典范，匠心甄选，无欲泰共好。9月17日，新香上市。 比额度，比速度，比价格，邮储银行邮新贷给您不一样的网贷用款体验。优质客户最高30万 ，APP 申请10分钟到账，每月8月申请万元日息低至8.6%。详情咨询95580。 何为实力派？是更高底盘、更广视野、兼具百变舒适空间，是从城市到郊野拓宽生活边界。实力承载美好，2018全新途安 L 拓界版换新驾临，上汽大众400820-1111。 8月26日，国际珠宝集合店，闪亮入驻中国黄金，汇聚法国、意大利多国千款珠宝首饰一站逛，不出国门尽享全球时尚珠宝盛宴。世界珠宝潮流尽在蒋宅口中国黄金旗舰店。 好消息，中国移动光宽带网络升级，好用不贵，百兆宽带1800元用4年，每月仅38元，畅享套餐用户宽带低至0元用，还送 4K 电视盒哟。短信发送宽带到10086了解详情。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 130余味本草配方，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详询400919-6188。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的情况啊。早晨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5摄氏度，早晨东部南部地区有雾，能见度较差，出行注意交通安全。白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体感比较舒适，适宜开展户外活动，早晚有些凉意，请注意添衣防感冒。再来看一下具体的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风2级转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65%。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交通情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娘娘急驾呀！ 怎么了？ 电瓶没电了。 打开中国人保 APP 找救兵。 人保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 APP 绑定车辆，一键呼叫救援，实时查看救援车位置。赶快下载中国人保 APP 吧。 4001234567。 听众朋友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目前的京通快速进京方向远通桥以西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队尾呢目前排到双汇桥。另外西南三环丰益桥南侧内环方向有事故，后车行驶不畅。京藏高速进京方向西三旗出口又发生了交通事故，后车注意避让。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道路行车安全，小心驾驶。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关注一下啊，这个昨天美国八月新屋开工房数呢好于预期，但是营建许可不及预期，国际金价小幅上冲，最高至 1206.15 美元。截止到今天早晨7点钟，国际现货黄金 1203.99 美元。下面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3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38元。生日庆典感恩回馈，9月1号到30号菜百首饰会员积分回报火热开启，凡2018年在菜百消费且卡内积分大于1分的会员，携带本人身份证及与之对应的积分卡到店即可参与回报。九月文化季为您献上错金工艺、克拉珠宝等多场主题推展，购指定品类有惊喜，专享回报送不停。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活动内容。幸福生活，爱在菜百。好的，各位，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叔癌。 大家好，我是苗山。 今天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大家的十一安排啊，我们也借鉴一下，好不好？看看， 张海明威就说了，回家收玉米啊，这就是我每年的十一计划。 哦， 大叔癌，你要不要帮我回家收玉米啊？ 哦， 你可以种农家院，吃农家饭，都是无污染哦。 哇哦，听起来好棒啊！但是我不收玉米，我能光去吃饭吗？来看一下啊，这个陈冲说了，节假日绝对不出门，绝对不出门。旅游呢都是平日的活，十一呢就是家庭聚会，然后打打麻将呀，打打麻将呀，打打麻将呀。哎，我姐们预产期前两天半夜12点都在打麻将，都是从小牌桌长大的，就是啊，就是都是从小的时候，就是一家可能就一起玩啊，这样子。 对，吃捧地估计还是。 哎， 大号豆豆也说了，大帅你跟我一块儿去我老丈人家收玉米吧。放假 带着我去你丈人家收玉米。 而且说放假今天我重点工作就是回老丈人家帮着干农活，你看这两个人分别都给你 为什么你们都让我去你们收 玉 米，他长得就那么像白棒子的。 哎呀，大芝麻说没安排，上班加班准备换班回趟家。 哦，就完了 啊， 没有别的了啊。好，辛苦辛苦啊。再来看一下这个斑斓坏猫闲逛说了啊，我的十一假期安排挺好了，9月30号走到上海睡一晚上，走到上海啊，这个 从哪开始走啊， 10月1号早上出发去江苏，去苏州吴江睡一晚上，10月2号中午出发去扬州睡两晚上，4号早上出发到南京，从南京回北京继续睡，5号之后想去看网球比赛，哎，所以送票给我吧哈。 哎，这个也很有逻辑性吗？ 哎呀，就是听你就是换几个地方睡呗，是吧？ 这个凯谢就说了，十一打算带着1岁半的孩子自驾去青海海边挖沙子。 哦， 怕堵车。 去我老家。 啊，他是打算9月30号出发。 哎， 因为孩子太小，长途坚持不住。700多公里的路呢，得分开2天开。 哦， 所以中途打算在东营住一晚。想想小家伙到时候开心的样子，现在都觉得生活很幸福呢。 你看看一个这个宝爸啊，就是我是这样，我说一句就能带上我。 对，我刚想说，你看车上还有座没？大座没有？ 对，我可以帮着挖沙子。 我以为带孩子呢。 对，我可以帮着挖沙子。 也是只能吃农家院，不能挖玉米。 再来，还有这杠杠杠说了啊，我正准备互动发言，就听到有人说他的读书计划。那最近呢，在书籍微博微信里参加活动啊，很幸运获得了奖品，马上开启捧书的假期，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哇， 哎呀，我们听众当中有很多喜欢读书的朋友， 就是很有品味。 学一学，学一学。 执子之手就说，听咱节目3年了，一直在潜水，默默的收听。 那这不像话啊！ 因为堵车，今天终于知道怎么互动了。早上好，很想知道大帅你长什么样。 哎呦，你还是不知道吧？怕影响收听率啊！ 我觉得可以看看玉米地。 哎哎哎！大 大家啊，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和我们保持互动，说一说今天的话题，这个十一假期您有什么安排啊？ 今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庆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好不好？ 好， 嗯。 我看到最新的消息啊，应该是这个欧冠联赛的事儿哈。尤文图斯2-0， 这个 C 罗在欧冠上第一次被罚下去了。 哎呦， 这是还是没有的事儿，而且一副憋屈的样子，哎呦，都快感觉都快哭了。 是呢，而且很憋屈，确实很憋屈。 难道真的是离开豪门以后？保护罩都不管用了吗？ 对，据说怎么回事呢？当时比赛进行到第29分钟的时候，桑德罗在左边路带球突破，在此时的禁区内的拼抢当中呢，C 罗和瓦伦西亚后卫穆里略抢位，穆里略呢在抢位当中倒地，随后 C 罗看起来想要是好像要打这个穆里略，但最终只是摸摸他的头。但是这个德国主裁布里希果断的吹停比赛，询问底线，这个 询问底线裁判， 对对对，问这个底线裁判说之后就把 C 罗给罚下了。这是 C 罗154场欧冠比赛中第一次被罚下场。 哎呦呦！ 离场的时候，葡萄牙巨星这个 C 罗简直是男人泪水啊！而且在球员通道还这个把这个头埋在双臂当中，显得是确实很郁闷， 非常的郁闷啊！这就像一个一直都考100分的孩子啊，就突然有一天啊被罚出考场了。 哎呀，所以要经受一下这个 挫折教育， 对对对， 好。 不过目前的赛况啊，是尤文2-0，然后皇马3-0大胜罗马，曼联3-0完胜。 哎，再来说一说昨天晚上2018第六届女排亚洲杯1/4决赛在泰国结束，那施海荣挂帅的中国二队直落3局完胜伊朗，闯入4强，3局比分是25-11、25-12和25-16，中国女排将在半决赛当中遭遇这个强阵出战的东道主泰国队。 哇，真棒。 嗯，是零封对手啊。 嗯， 另外再来说一下国家速滑馆冰面赛后将向这个公众进行开放这件事情啊。国际奥委会协调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透露说赛后国家速滑馆10000多平米的这个全冰面将向公众开放，成为北京第一座全年不间断向大众提供开放服务的冰上场馆。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将建设群众雪道，而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将增设大众体验入口，开展这个大众体验项目。 哇，真羡慕这些住在北边的同学们啊。 哎呀，你这还是你离的东边南边稍微过去一下不就好了吗？ 我只能去国贸滑滑冰。 哎呦， 哎呀， 就你这个你这个水平在国贸都有点可惜了。 哦，你不知道我是高手吧？ 哦，你是滑冰高手。你是冰刀的吗？ 花滑呀。 花滑？ 对啊，哪天咱们约一场吧。 你确定吗？你是花滑？ 这我响应号召嘛。 我觉得你怎么这么瞎滑。 哎，真的，我特别推荐大家去练练滑冰，因为它对这个核心力特别有帮助，因为平衡就是核心力嘛。 哦，哎呦我天哪， 跟举铁是一个效果的，整个增加。 但是我觉得平衡主要跟身形有关，你像我这个身形就很难做到平衡。 哦，怪不得像我这种身形就是完美。 你说说你什么身形来。 就是矮啊。 不是不是，我说我这身形是属于上身跟下半身是一样长的。 哦， 就是属于那个 大帅，我真的从今天开始，我重新看待你了， 真的， 你都可以这样如此的黑自己，你明明是明明是腿略长一些吗？ 不是不是不是，还真是，就我女朋友仔细的观察和 和测量过，他发现我真的是上半身和下半身是等长的，然后呢这种身形呢是穿衣服特别难看，然后呢就是好像这也比例也是特别难看的一种。 你可以有那个穿衣服的办法，可以把你的腿拉长， 就是穿 露脐装。好，咱们了解一下，据北京市副市长、北京冬奥组委的执行副主席张建东介绍呢，2008年奥运会使用了37个竞赛场馆，其中北京有31个场馆。奥运会结束之后，北京保留了改造其中的25个竞赛场馆，绝大部分还得到了充分的利用。那冬奥会的时候，2022年现有的夏奥场馆将会得到充分的利用。通过场地改造及转换，使之成为双奥场馆。比如就说这个鸟巢将再次成为北京冬奥会开闭幕式的所在地。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互动，看看各位你们的这个十一假期安排。另外我们马上抽出我们今天的奖品，当然还有一个小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啊，9月15号到23号，通州万达将举办名爵 HS 上市活动，全新名爵 HS 荷尔蒙 SUV 将带你领略无极变色炫彩交互式氛围灯里 BOSS Premium 剧院级音响系统与 Super Sport 模式带来的驾驭快感，现场充满趣味的体验与互动，带给您带来不同寻常的感官体验。你可以在拉力装置和炫彩单车项目当中与不同对手进行 PK， 现场更有 Nike 网红教练带你 get 到燃点。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生日庆典感恩回馈，9月1日至30日，菜百首饰会员积分回报火热开启，凡2018年在菜百消费且卡内积分大于1分的会员，携带本人身份证及与之对应的积分卡到店即可参与回报。九月文化季为您献上错金工艺、克拉珠宝等多场主题推展，购指定品类有惊喜，专享回报送不停。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活动内容。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OK， 来看一看啊，这个咱们先来抽取一下咱们今天的网球门票，好不 好？ 好 的， 你 这么早就抽了？ 抽。咱们来说一说第几页和 你先把它刷新一下 哦，刷新一下， 对不对？刷新一下，最对， 你说吧，第几页？ 第二页倒数第三个。 第二页倒数第三个是吧？第二页看一下，第二页倒数第三个，从下往上数是吧？ 对， 好， 一二三， 我操！ 你看看， 摩彩儿，等会儿，摩彩儿没有发电话号码，我要看看摩彩儿有没有，摩彩儿有没有电话，摩彩儿没有电话，摩彩儿这个不能怪我们，真的，你没有留电话号码。 不，但是还让他补发一个吧，这是我们的老听众，又正好抽到， 是不是？这摩彩儿，如果这样啊，你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前5分钟发过电话号码来， 就算你对， 这张两张票就是你的。如果没有发过来，那我们就只能再抽了，好不好？哎，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继续看看大家的互动啊。 摩彩儿已经发来说，为什么能没有电话呢？ 哎呦我天哪，不用5分钟，1秒钟就发过来了、啊、 发过来了。 好，哎呀，真的是摩彩儿是我们的老听众的老听众的老听众，与节目组同龄。 怎么样，今天这个幸运送给你，你到时候带着哈。 哎，好，接下来时间咱们来看看 跟范思成老大俩人一块去看网球吧。 好，看看国王说了啊，今天听到山女神的声音了，说一下我的十一安排吧。 好， 我准备30号下午自驾游出发，第一站河北吴桥看杂技。 嚯， 这是老婆3年前怀孕的愿望， 这挺棒的。 现在孩子都好几岁了，你看，第二站河南新乡百泉景区，你这个河北河南，嚯，你这个这一路走下来啊，这是老妈看电视随口的愿望，哎呦。你看，为了孩子，为了老妈，对不对？第三站开封府，老爸年轻时候的看电视剧时候的情节， 嗯， 估计是 包青天。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 开封有个包青天，哎，然后去徐州参观淮海战役纪念馆，纪念塔，然后呢，瞻仰一下革命烈士，这是我的小心思。再然后回京，这次十一想和这些文化古迹见个面，也想好好、陪陪家人。觉得平时工作呀太忙，偷偷做了个计划，满足一下他们的小愿望。两位觉得我这个路线安排可否合理？完美。 这个路线合理，但是就是看看路况。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就冲着这份心。我觉得你也会一路顺风。 对， 要不说人家是国王呢。 这我看到有好几个地标都是河南，像新乡啊，还有开封啊。我当时脑子里浮现的就是那税可亮可亮啊。 那叫咔嚓。来，说一说其他的啊，朋友。 柳燕就说了，公司没有年假。只有假期才能出去，国庆打算出去玩玩，去台湾会不会比这个内地人少一点呢？我觉得不会少的，台湾这么多好吃的。 对，不会少啊。来看一下吱吱吱吱吱，哎，你是只耗子啊，说十一打算搭上五天年假啊，一年也就是五天年假，跟老公去趟意大利，同行的还有从捷克飞来的两个好朋友，一年多没见朋友了，很期待呀。 哇 哦，你看人家这是什么捷克的朋友飞过来飞到北京和你一起去意大利吗？哇哦，你这个捷克的朋友，哇哦。 你那个捷克的朋友完全可以意大利机场等着你吗？哎， 但是我估计人家可能就是在意大利集合，就是在意大利集合 回北京是吧？ 不是，捷克飞得来，在他们几个人在意大利聚会， 我知道，然后在意大利集个合，再一起回北京了。 哎，有可能。紫丁香说了，十一安排就是在家里洗茶喝茶，还有开车带狗。我们家的狗狗就爱坐大汽车去兜风，一坐大汽车它就兴奋无比，它开心我们的节就过好了。哎呦我天哪， 你家狗狗太可爱了。 哎呦好， 这个逢考必过就说了，我跟老婆呀，这个目前的计划取决于就是听你们节目里说说大家的行程。我想看看到底哪个适合我们，不然我们俩就去一些购物广场玩它三天。 是，其实就是因为啊，我们最近确实没有头绪，到底该去哪玩，真的是懵的，我自己想了半天没想出来，所以就问问大家的啊。牛牛爸说了，提前请假带着四岁孩子回媳妇儿老家，坐火车9个多小时，我儿子就爱坐火车，请提前走提前回，七号的网球票挺适合我的。我是一个刚刚晋升的 2.0 的新手，让我学习学习吧，今天的票已经送出了，没关系，改天我们再送啊。 好嘞。 好， 胡宇就说了 啊，你说 十一带儿子去南昌参加全国击剑俱乐部的联赛。 哎呦， 一号高铁，二号个人赛，三号团体赛，四号南昌溜达，计划让儿子了解南昌起义这段历史。儿子从小呢就这个仗剑走天涯了， 哎， 什么唐山、昆山、长沙、台湾，结交朋友，增长见识啊，真好。 这个确实挺好的。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和您说新闻。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接下来时间咱们关注一组资讯。 中秋节期间呢，北京将会在68个演出场馆上演99台剧目，共计266场演出。9月22号，北京交响乐团将在中山音乐堂上演乐享中秋中外名曲交响音乐会，包括花好月圆、茉莉花等经典曲目。9月24号，长安大戏院将会上演2018花好月圆中秋戏曲晚会。中国的东方歌舞团的2018第12届逍遥月色中秋歌舞盛典。北京音乐厅的我的祖国圆梦中秋名家名曲大型演唱音乐会等6台中秋主题演出将分别上演，让观众感受到假日的艺术氛围。 好，再来看一下我的身体会舞蹈2018国家大剧院舞蹈节9月正式启幕。9月22号到24号，乌克兰哈尔科夫国家歌剧院芭蕾舞团带来了2大芭蕾舞剧《天鹅湖》和《舞姬》，将让观众近距离感受舞蹈的魅力。 入围北京市这个剧院运营服务平台的香港话剧团《亲爱的胡雪岩》将于9月22号到23号在天桥艺术中心上演。用精炼的舞台语言呈现胡雪岩的传奇一生。开心麻花的爷们儿和二维码杀手，大道文化出品的阳台将会爆笑来袭。 再来看一下北京音乐厅2018下半年国际古典音乐演出季近日拉开帷幕。那10月19号西班牙吉他之魂帕布罗维勒盖斯将在流行野经典当中展现西班牙音乐的热情灵动跌宕起伏的特质。哎，我特别喜欢他们那个就他们那个 当当当当当，咚咚！ 哎呦，我天哪，咱俩就别弹了，怎么也弹不出调来啊！再来关注一下，第一届麦田音乐节将于9月23号到24号在北京长阳音乐主题公园举办。 由这个韩衍执导，宋威龙、陈都灵等出演的电影破梦游戏定档是11月9号。这个影片讲述了江西一个少女江寒为找寻父亲的死因，无意间坠入名为万梦千魂的虚拟游戏世界，并与一些人开启了一场冒险破梦之旅。 怎么有点像，听着有点像那个叫什么头号玩家啊。 其实我是觉得有可能有一部电影一旦在这个票房市场获得成功之后，就会有一些些相似的影片或内容就会上线的。 再来看一下话剧《男人还剩下什么》，将于9月25号和23号，9月25号到30号在北京人艺实验剧场再度上演。男人还剩下什么， 还剩下什么呢？ 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保持互动。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我看看大家假期真是够忙的啊。老爸向前冲，十一带娃去武汉看编钟，越王勾践剑。 牛牛爸就说了，提前请假带着4岁的宝贝儿回媳妇儿老家，坐火车9个多小时，我儿子就爱坐火车。嗯，然后呢？ 我好像跟你这个我已经读过了。 哦，真的吗？哦，天哪，好不容易找一个很喜欢的。 再来看一下这个耗子说了。耗子来了啊，说十一打算开车直奔重庆，这个什么去给他女，把家里的狗狗去给他女主人探班去。哦，就带着他家狗狗一起去找他的女主人。 哇， 这媳妇儿应该在重庆。 千里找媳妇儿是不是？ 哎，对对。 这个哈斯就说堵我堵我呀。啊，他说那个我是一个4岁孩子的妈妈， 哦， 也是一个500强公司的员工。 哎呦， 这个母亲和员工各占我工作的50%。 哎呦， 平时婆婆带孩子，但是她不做饭，我早上上班前得给孩子做好饭，晚上下班呢也是做饭带孩子，洗澡哄睡觉，然后自己也跟着孩子睡着了，基本没有自己的时间。假期一般都会出去放松一下。但是上半年有一个不好的事儿，就是爸爸去世了。所以中秋国庆呢计划都回家陪妈妈。想陪妈妈出去玩，但是老人家也不知道去哪儿，也不愿意去，所以呢，决定还是求票。 哎，这个一位500强的妈妈，是不是？ 真是不容易。 嗯， 主要是她8点半要上班了，所以赶紧念一下。 好。 粗茶淡饭说：“我们行业没有假，有假回家看爸妈，已经半年没回家，现在分外想念他。” 哎呦嚯！哎呦，这好粗茶淡饭， 挡了个挡了个挡了个挡， 可以呀、啊！ 我们 行 业没 有 假，有 假 回 家看爸妈，一有半年没回家，现在分外想念他。 挡了个挡了个挡了个挡， 好吧，直接给人整老家去了。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不要走开哦。 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提醒您，为避免高压放电对您的生命财产造成威胁，放飞风筝时请远离高压线路区域，普及电力安全常识，关注百姓用电安全。 当代商城中关村店23周年庆，即日至24日，满300最高减150元，逢节假日满1000再赠100积分礼，更有庆生券、银行券，邀您来抢。9月与您相约当代商城23周年庆。 何为实力派？是更高底盘、更广视野、兼具百变舒适空间，是从城市到郊野拓宽生活边界。实力承载美好，2018全新途 L 拓界版焕新驾临，上汽大众4008201111。 分裂狗、白老虎、 白狮子、 毛毛狗。 北京野生动物园八小福，百年修得中秋聚，只送金穗30天。 有一种征服，在驰往梦想的路上，贴肉探戈。一汽大众首款 SUV 携府 Motion 四驱全液晶数字仪表，双色车身，邀您一起敢梦敢争。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十一黄金周，怎样与众不同？怎样在朋友圈脱颖而出？9月23日至10月7日，中国网球公开赛在北京激情上演，有吃喝玩乐，更有国际巨星巅峰对决，点燃你的国庆黄金周！抢票热线4007076666。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一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敲碎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毡房里的蝉声，它低了高门。再饮几杯桂花酒，是是非最爱销魂。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把一眼煞有缘，为你广播半耳边。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工程师刘工，和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旅游天气情况。哎，你好刘工。 哎，主持人你好。 哎，跟我们大家简单说一下最近的这段时间的天气情况吧。 好的，咱们先说说北京。北京呢今天的天气比昨天好，昨天呢天空云量比较多，个别地方还有点零零星星的小雨。今天呢天空中主要是以中高云为主，中高云呢这个距地面高度比较高，透光性能也是不错的，所以说呢今天的气温比昨天要高2度左右，预计啊今天的最高气温在27度上下。光照也不是特别的强，气温呢也是比较适中的，所以说呢非常适宜大家安排户外活动。到了夜间是这样的，随着冷空气的不断东移，后半夜有一股比较强的冷空气到达北京，会给北京带来4级左右的偏北风。这个明天白天呢偏北风持续，这个中午前后在动量下传的作用下，阵风可以达到6-7级，所以说呢明天出行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防风。这次冷空气过后啊，这个北京的气温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下降，未来呢这个尤其是中秋节这3天，基本上最高气温在22到23度之间，最低气温在12到14度之间，所以呢天气比较凉了，出行的朋友一定要注意添件衣服。这是北京。实际上对全国而言呢，下雨的地方并不是很多，大部分地方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只是气温比过去一段时间要降得很多，尤其是大家要到坝上、内蒙或者是东北地区游玩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当地的气温预报，那些地方呢早晚温差比较大，而且呢尤其是东北吉林以北地区那些地方早晨呢恐怕也是比较冷了，所以说呢这时候大家一定要关注这一点。那么南方呢是这样，南方呢大部分地方天气还是可以的，只是在西藏东南部、西南地区东部、陕西东南部、还有江汉黄淮西南部、江淮江南的东部以及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中部这些地区呢 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大部分地方还是一个小雨小到中雨的水平。其中呢，四川盆地东北部、湖北西部还有安徽的中部局部地区啊会有暴雨或者大暴雨。预计雨量的话呢，100到110毫米。那么去这些地方旅游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防雨。主持人， 嗯，好的，非常感谢刘工给我们带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再见。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交通情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打开 APP 叫外卖， 打开 APP 叫我 啊！ 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打开中国人保 APP 绑定车辆，一键呼叫救援，实时查看救援车位置，赶快下载中国人保 APP 吧。 4001244567。 听众朋友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下面我们了解一下东部环路的情况。东二环左安门桥到东直门桥南向北方向，东直门桥到建国门桥北向南方向是车多流量大。东三环分中四桥到双井桥、国贸桥到燕莎桥南向北方向也是车多流量大。东四环十八里店桥到四方桥、姚洼湖桥到朝阳公园桥南向北方向，东五环小郊亭桥到大黄庄桥南向北方向，东六环古城西桥到诗园桥北向南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道路行车安全，小心驾驶。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109898。 好的，各位，欢迎大家在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苗山。 哎，今天早上呢跟大家一起本来聊的话题就是说到十一的大家的假期出行安排、 出行计划。 哎，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些好去处好不好？ 嗯，这个我特别喜欢。 哎，这个、 我可喜欢游轮了。 哦，一听啊，苗山已经给我们泄底了。今天我们大家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游轮出行是不是？马上请出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两位嘉宾，欢迎一下来自丽星游轮的市场经理沈迪。你好，沈总。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欢迎您。还有来自我们丽星游轮的高级销售经理薛威，薛总。你好。 你好大帅、各位大家上午好。 哎，欢迎两位啊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吧，咱们的丽星游轮好不好？嗯， 丽星游轮呢是来自于香港的，然后也是最受中国消费者喜欢的一艘游轮。 嗯， 然后此次的话我们国庆期间会来到天津港的是我们的丽星游轮旗下旗舰船处女星号。 哦， 处女星号75000吨，然后满载可以有2500个客人同时在船上。 对，这次的话我们有一个国庆错峰游的这样一个线路，从10月5号天津港出发去到日本的福冈啊、然后10月9号再回到天津，是一个5天4晚的行程。 哦，哎，珊珊你不是最喜欢这个游轮吗？ 哎呦， 游轮 我可熟了，丽星游轮是我做的游轮的第一个游轮产品。 哦， 10多年前在那个、我当时是在广东那边登的船，然后是一个双鱼星号。然后我刚才问了问， 总们说现在双鱼星还在运行当中 哦，还有 对 这个 对，其实现在还有，其实丽星邮轮呢是最早进入中国市场的一艘一个邮轮公司了，一个就一个邮轮品牌。那么像珊珊刚才说的，登上的这个双鱼星号呢，它其实一直都在香港在运行，就是每天晚上都是会行走这样的香港公海一晚这样的行程。这个呢，其实我们一开始在就是我们北方这边来售卖，它其实是当做在香港的一个香港高端游览的这样的一晚的游轮体验来售卖的，就是说给很多就是之前没有去过游轮没有体验过游轮的朋友，然后多出来这样的一个游轮体验。那么其实像这些年吧，其实游轮出行在我们中国也是非常受欢迎的，非常受老百姓喜欢的，毕竟它是这样的一价出行，然后又含餐又免除了这种舟车劳顿，然后又可以去到目的地，然后欣赏目的地的风光。其实就是现在很多的游客已经是非常的享受游轮游了，就是像这样的，像珊珊刚才说的，就是这个双鱼星号它其实也还在运营，但是目前来看大部分还是以香港居民为主了。 对，那我们的这个来到这个北方的这个叫处女星号，处女星号是吧？啊， 对对对，处女星号。 然后呢，它这个游轮有什么样的特点啊？ 让我们沈迪介绍一下吧。 行，好嘞好嘞，郑总。 处女星号的话是我们丽星邮轮旗下最棒的船，然后所以我们也是把它带到了北方来。 是不是也是最大的船？ 对，也是我们丽星邮轮旗下最大的船。然后船上有很多的餐厅，然后你可以享用各色的国际美食，包括我们的中餐也是做的特别的地道。在船上你除了能吃到西餐也有中餐，而且这些的话都是免费的，我们船上有很多的免费餐厅。对。然后的话当然我们也有游泳池啊，健身房啊，你可以在甲板上迎着海风跑跑步，船上的那个海上的这个空气当然肯定是要比北京好上很多，对吧？ 对，就像我们刚才互动的时候，很多朋友说哎呀我想窝在家里看本书什么的，或者啊你可以到游轮上也可以。哎， 其实游轮这两年在这个我们国内那么受欢迎的原因也是因为它对于很多的出行旅游者来说没有什么门槛儿，你说老年人身体是年岁大了，您坐上游轮也不用特别累，小孩儿您可以在船上找着各种好玩的东西，包括还有一些课还可以参与一下， 对 对吧？所以就是全家老小都是一个特别适合的出行方式。 对，尤其是其实游轮游特别适合于这种一家老小，带着老人带着孩子，因为像我们一般父母岁数大了，你让他们去个什么意大利啊，去个欧洲啊，去个美国呀， 走不动， 光十几个小时的飞机他们都受不了，对吧？然后这个呢，我们是从家门口出发啊，从北京出发，我们大巴两个小时拉到天津，然后我们上游轮，就像刚才我们说的，你窝在家里看书，和你在游轮上一边看着海，一边看着碧海蓝天，这样一边看书，旁边再享受一杯咖啡，这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都不是看书，那都能写书了。 对， 大帅， 那个我们游轮上的话也是专门的有图书馆，然后喜欢静的朋友你可以去喝杯咖啡看着书，然后喜欢好动的朋友呢你也可以去跳跳舞唱唱歌在船上各式各样的活动都有。 哎， 你听见了吗？你别在家里被窝待着了。 我也觉得我们的行程是哪一天开始？这个这一趟行程 是十月五日开始。 十月五号几天呢？ 五天四晚的行程。 五天四晚的行程，价格能说一下吗？ 价格的话现在是给到一个非常好的优惠，因为我们船上是比较倡导家庭出游嘛，所以针对于家庭房的客人是1999元起，这么 1999元一个人， 一个人， 对，是五天的行程， 一价全含是吗？ 其实我们想，我们平时去个北京近郊去住一个农家小院，还得一两千块钱一晚上呢。 对， 这是四个晚上，又有出境游，船上又含有每天免费至少午餐的这样的一个免费的餐厅，然后就是吃住行都包含了，才是这样的一个价格。 这还含岸上游览是吗？ 对对对，含福冈一地的岸上游览。 哇，包括北京去天津吗？ 啊，北京去天津这个不 好。你这好， 要的太多 了。你要疯了，1999人包你去天津，倒是也不贵。 但是北京去天津本身它的交通也就对挺便宜的，没有50，应该是往返是200现在。 哦，就是你说坐，我说坐高铁呀、 啊。啊，坐高，对，坐高铁50块钱，你还在打车呢， 哦、 这个也挺费劲。 哦、是，对，所以大家那个1999啊，就是能够坐上来自于丽星邮轮的最大的处女星号， 对， 去到日本，然后5天，对吧？5天的行程， 包括福冈一地的岸上游览。嗯、 大家说一说这个在哪些地方？我们是这样，在哪些地方可以买到票，好不好？包括我们的购票电话什么的。 报名方式。 现在呢，那个北京地区一共有3家那个指定的旅行社跟我们丽星邮轮进行合作。第一个大家可以去到捷达假期预订，预订电话是5829-5866。5829-5866。 5829-5866，这是第一个地点啊，还有其他地点啊。 那么我们也可以去到我们中青旅遨游网或者是中青旅旗下的各大门店去报名和咨询。那么他们的咨询电话是8827-0466。8827-0466。 8827-0466啊，您现在就可以打了8827-0466啊，应该不会占线。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了3个地方啊，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地方是哪？ 预订邮轮游的产品当然也少不了我们的携程旅行网了 啊， 对，上携程可以预订，当然也可以拨打携程旅行网的预订电话400-830-6666，400-830-6666， 400-830-6666啊，400-830-46啊。那去携程上，比如说就直接搜丽星邮轮就行吗？还是说搜那个处女星号什么的？ 丽星邮轮、处女星号都可以 啊，都可以搜到是吧？啊，好，今天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10月5号的航次，这个1999元起，大家赶紧的行动起来。哎，我们看一下，也有一些听众朋友可能有一些疑问啊，比如说，鱼儿就问说，邮轮有年龄限制吗？80岁能坐吗？ 80岁，他只要有家人的陪伴是可以坐的。年龄限制其实现在就是对于孕妇，就是说你已经怀孕6个月以上，这个就不可以乘坐邮轮了。那么如果要是你是小婴儿的话，那么6个月以下的小婴儿也是不可以乘坐邮轮的。 哦，为一个是容易孕吐，一个是容易 孕吐，因为其实是这样，毕竟我们船是行驶在公海上面的，它的很多的医疗条件等等，其实都不如我们岸上来的完备。 对对对 对, 对， 而且你比如说在行驶到公海的时候，万一出一点什么问题的话，你去找就近的医院也没有，这个就会很容易这种耽误治疗。说实话， 突发情况。 但是呢，常规人群呢，我觉得这是完全不用担心的，因为在船上就是一座移动的城市啊，然后船上有相应的一些 医疗设备 配备啊，都很全面，对，然后我们的服务也非常到位， 对，所以其实这个像应该孕妇啊，还有这个低于6个月的婴儿，这应该是邮轮的一个国际的惯例，都是说这两个阶段的人士是最好不要 登，对，就不要登上邮轮了。这个时候就是你孕妇也好，还是说小朋友最好还是在家静养。这个时候相对于对宝宝的成长，还有是孕妇本身的这样的成长，也都是有好处的。 对，哎，那我刚才有说到说咱们这个吃饭的这个啊，我们的吃饭是有时间限制的吗？还是说随时是24小时都开的那种的啊？ 船上是只有一个24小时开放的餐厅，这个餐厅是一个收费餐厅。像我们一般免费的餐厅呢，它是一天提供5餐到6餐，包括早餐、早茶、午餐、下午茶、晚餐和夜宵。其实就是说， 基本上跟 你隔不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有餐厅开放了。 对，基本上那隔的1小时半小时就是餐厅在收拾的时间。 你别忘了，这是香港人开的这个邮轮公司，香港人一直在吃的。 茶餐厅是吗？ 而且说实话，这个邮轮公司和其他，我其实坐过很多邮轮，我对双鱼星号印象特别深刻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是香港人运营的公司，它的餐饮是最接近我们就是口味的。对，比如说其他公司会有一些西餐，但他们做的中餐就没有那么地道。但是他们有很多就是东南亚的风味啊，包括就粤菜、广东菜的就是风格，让我们觉得对于老年人来说特别接近，特别容易接受。反正好多好多咖喱就很喜欢。 有一些比如说船上像我们的地中海自助餐厅，它也是会给老年人提供一些比如说清粥啊，这些就是很符合我们中国人胃口的。而且这条船上呢还有一个米其林一星的一个餐厅，然后这个餐厅它提供的这个米其林一星的餐点也是香港的一个叫做甘味的品牌，它是这个米其林一星的这个餐品是一道烧鹅啊。对，就是我们在这个船上你可以吃到，其实可以吃到地道的各种中式的餐点，包括比如说 粤式的 啊，包括什么四川的、 嗯、 啊，然后包括什么燕翅鲍什么这些都可以吃到。 哎，那我特别想问一下，这个咱们的购物呢，很多女同志就一心想，哎呀，这我要购物，上面有没有？ 真没想到这个问题是你问出来的。 有没有东西？我主要是想听听上面有什么，不让女朋友去了啊。 那个刚刚已经吃嗨了，接下来就开始要买嗨了、 啊。对对对， 船上是有专门的免税店的，然后我们整个八层的话，围绕中庭都是一圈的免税店，有那个名牌的包包、眼镜、手表，包括也有烟酒、 嗯、 这些东西，还有我们的啊、非常受女士喜欢的这些化妆品。 哦、 不管是国际大牌还是一些日韩的化妆品，在我们船上都可以找到、 嗯、 而且的话就是我们船上的免税店是我们自己的，我们船方自己的，我们会在不同的时期给到一定的折扣，船上等于说也有这个促销的时间啊、这个时间的话往往那个船上游客都是蜂拥而至免税店，然后没多久所有促销商品就抢光了。 所以一定要就是一定要关注我们的船上的这个叫 游轮日报、 游轮日报啊、这样才能够把每天的关键时间点把握住，对吧？ 你可以没事就去转一圈，没事就去转一圈。 好的，还有一些朋友们也在问我们一些问题啊，比如说这个 Your Kiki 就说了，一岁四岁的孩子怎么收费？一岁和四岁的就是小朋友啊、这个情况怎么办？ 现在的话，因为小朋友的话，你都是必须跟大人同住的，所以说的话，我们就是按照家庭房的这个价格按人头去收取费用。 嗯，好。还有说老人是需要护照吗？ 对，所有人都是需要护照的。 但咱出境游都肯定要护照。 但是有一点，我们是免签。 嗯， 坐游轮去日本是免签的，不需要签证，只要你有一个白本护照就可以了。 对，就是等你把护照领出来，然后拿在手里，就是你有一个护照，哎，你就可以了， 对 吧？ 对。 然后还有阿兵问说，可以带宠物吗？ 带狗狗出去。 看我们的各种，你看各种问题，大家想的真的 问的很具体， 不一样的啊。 宠物的话现在还不可以带上船 啊。 对，因为这个毕竟是一个 检疫方面的， 是一个密闭的空间， 对，检验检疫，国家对检验检疫这一方面的话要求非常严苛，除了宠物，像你要带一些什么生肉啊、水果啊，这些在通关的时候都会 有问题、 有问题、 哦，好的，所以大家可以把宠物先寄养一下，好吧？来，接下来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这个关注我们的节目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丽星邮轮，在10月5号起航啊，去往从天津港起航去往福冈，然后呢五天只要1999元，各位可以通过携程网、中青旅遨游网以及捷达假期三个途径来报名啊。马上一进一段广告，一会儿回来。 本节目由中青旅游赞助播出，中青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好，回来继续带着大家咱们出去坐游轮啊。很多朋友可能现在就想了，哎，这个游轮你们跟我们说说这个到底怎么预定啊，再说一下吧，给大家介绍一下方式，好吧？ 好，首先您是可以通过捷达假期进行预定，捷达假期的咨询热线是5829-5866 5829-5866。 嗯， 那么大家也可以去咨询中青旅遨游网及中青旅旗下各大门市，他们的咨询电话是8827-0466 8827-0466， 以及携程旅行网，携程旅行网400-830-6666 400-830-6666。 嗯，各位啊，你们可以比如说登录携程网或者这些网站搜索丽星邮轮，美丽的丽，星星的星啊，丽星邮轮。哎，其实刚才问了吃的，然后买的东西购物，那还有一个问题，住，哎，住咱们这边有什么样子的特色没有啊？ 住的话，游轮上的房间，从内舱、海景、阳台到套房，然后每个房间里面的话，不管它是什么房型，里面的设施都是一应俱全的，就跟你去住酒店是一样的。 哦、 嗯，对，而且我们游轮上有别于其他的游轮，我们是给每一位客人都提供这个一次性的洗漱用品以及拖鞋这一些，让客人出行的时候可以非常方便，没有后顾之忧。 嗯，哎，那有没有比如说这个小朋友们去了以后啊，让小朋友们特别喜欢的主题房之类的啊？ 对，那个今年的话，我们也是跟日本的这个哆啦 A 梦这个卡通形象进行合作，所以我们在每个航次上都会有20间的哆啦 A 梦主题房、 哦、 然后专门定制的这个卡通形象的床单呐、洗漱用品、毛巾，所以是给到小朋友一个非常全面的沉浸式的体验。 哦、 我相信哆啦 A 梦的话，除了小朋友，很多80后、 90后的记忆。 都非常的喜欢这个形象。 我其实刚才就想说，最后预订房你一查发现没什么小朋友， 全部都是大朋友。 对， 然后现在预订呢，现在你拿起电话预订呢，还可以赠送预订阳台房以上可以赠送哆啦 A 梦的专属套盒礼盒一个。 哦，预订就是露台房， 对， 送哆啦 A 梦限量礼盒，是吧？ 对 对，买一个房间送一个。 哦，每一个房间送一个。 对， 礼盒里面有什么呀？ 礼盒里面有一个哆啦 A 梦的这个玩偶公仔，然后还有一块方巾，以及他的一个专属的定制的胸章。 哦， 你知道，对于哆啦 A 梦迷来讲，就是 这也是一个收集的机会， 对，收集品。 哎，所以各位啊，你可以现在就拨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啊。再说一说我们的电话好不好？嗯， 首先是捷达假期5829-5866。 嗯。还有， 那么我们也可以通过中青旅遨游网及旗下各大门店，他们的咨询电话是88270466。 嗯， 携程旅行网400-830-6666。 嗯，这个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是丽星游轮，还有哪一些我们的特点要跟大家介绍的啊？咱们的游轮， 比如说介绍一下岸上的活动吧。 嗯、 我觉得福冈就很多人是不是也没去过？ 对，那个福冈的话其实是日本这边非常受中国游客欢迎的一个游轮目的地然后它是一个海滨城市，也是日本最宜居的一个城市。它那边你过去可以发现整个城市非常的干净，然后路上也没有那么拥挤而且它的自然风光也是非常的漂亮，有一片海滩，有一个福冈塔，是福冈当地的一个电视塔，然后它的话是福冈的制高点，你可以到福冈塔登顶，然后饱览整个城市的风光。然后也有像日本的一些传统文化的地方，是一个太宰府天满宫你可以去到那边进行祈福然后我们喜欢喝酒的朋友，尤其是啤酒，大家可能都知道日本的朝日啤酒。朝日啤酒的话也是它的啤酒厂设在福冈，你也可以进行参观。 哦、是吗？ 去工厂店。 一看沈迪就是比较文艺气息范儿的，像我这种吃货就知道要去那边，比如说要体验当地的美食。 对，我就等着这个呢。 要哪？ 比如说福冈的这样的拉面 博多拉面， 对，博多拉面是非常出名的。然后包括有一些什么像我们平时吃的一些什么章鱼小丸子就这些小零食什么的也是，其实是跟我们在北京吃到的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 哎，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你在福冈， 秀伟，你还忘了一点，咱们中国客人出去玩，尤其是国庆，怎么能不买点东西呢？ 对， 到了福冈的话，我们可以去博多运河城它有那个免税店。然后在福冈你可以买到非常好的这个日本的药妆。对，包括其他的一些家用电器大家都知道日本的电器是非常棒的。可以从那边买回来。 还有日本的零食们。 还有日本的零食。 那这个下船的时候咱们是会有车专门带所有的游客朋友，如果想上岸登岸旅游的话会有一趟线路吗？ 会，我们的旅行社都会安排这个岸上游的观光团，然后由我们专门的中文领队导游为大家讲解，然后带领大家去走景点以及包括购物这样子。 这些全部包括在一价全含的车票里。 对，这个岸上游的话都是包含的。 嚯， 特别的好。 哎，各位啊，千万不要忘记我们的报名电话。另外还有一位朋友问说，两个人带一个4岁的孩子，是不是订一个3人阳台就可以了？ 对，两个人带孩子的话，三人阳台是非常好的，非常合适，性价比也非常高。 而且现在订的话还送哆啦 A 梦限量礼盒啊。 对， 好，今天呢马上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啊，再一次谢谢两位做客我们的节目，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丽星游轮，谢谢两位。 谢 谢 大帅，谢谢深深、 嗯。好，谢谢各位。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大帅。 我是苗山。 下一个节目是我们的娱乐72变，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 错峰游轮游就选丽星游轮，除你星号，10月5日出发，仅1999元起，预定露台房送哆啦 A 梦限量礼盒，快来携程旅行网、中青旅遨游网，捷达假期预定吧。 爸爸妈妈，南昌好玩吗？采茶戏好听吗？把饭汤好喝吗？ 好，真好。 北京电台温馨提示：孝敬父母是中华传统美德。带上爸妈来一场有滋味的旅行吧。 北京人，南昌请你吃早餐了。21日至25日8点，在汤本味5家餐厅可免费领取南昌瓦罐汤和拌粉，每人一份，发完即止。一汤一粉一座城，有滋有味有南昌。 人生总会因为邂逅一个女人让生活变得更美好。佳节将至，为她选桃花姬阿胶糕。 中秋送礼就送桃花鸡阿胶糕， 桃花鸡吃出来的美丽。 后排级配置低，买纯电动 SUV， 这次你有大选择。吉利帝豪 GSE 2米7大轴距，空间越级更高配置，享受大有不同。到店试驾更享多重好礼，详询吉利新能源当地经销商。 全新一代朗逸两厢动感登场，搭载 1.2 TSI 和 1.4 TSI 高功率发动机，更有大尺寸全景天窗和灵活百变空间，理想生活更进一步。上汽大众400820-1111。 妈妈，什么是中秋节呀？ 中秋节就是一个团圆的日子啊，时间很长，相聚很短，珍惜每一个团聚的日子。北京电台携手8达岭奥莱，祝您中秋快乐，阖家团圆。 9月22日至24日，快来8达岭奥莱过中�秋吧！当日消费满999元，返100元电子礼金，还能免费吃月饼，拍摄全家福，更有浦发银行刷卡回馈。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8达岭奥莱。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